第十二届青少年暨第七届老将世界跆拳道锦标赛我国代表队15号乘列车回国。本届锦标赛上，我国运动员获得4个优胜杯、17枚金牌、8枚银牌、2枚铜牌，位居参赛国金牌总数第一。我国运动员分别在男女单人对打、女团对打、男女团体套路、男女单人套路、男女护身和女单特技等项目比赛上获得了冠军。